征集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比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比方筹委会决定，向南朝鲜当局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和海外各团体人士发起公开信，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比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比方筹委会就将在朝鲜解放70周年之际举行全民族统一盛会仪式，决定向南朝鲜当局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和海外各团体人士发起公开信。为此发起书信的有青瓦台各社主任、国务院总理、各长官、次官等南朝鲜当权者，国会议长郑世军、副议长朴柱善、沈才哲等南朝鲜国会有关人员，共同民主党、新国家党、国民党、正义党的主要人员，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首席副议长、大韩红十字社总裁、南朝鲜各地方行政机关负责人、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等各统一运动团体、宗教、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文化经济合作团体、李希浩、林东元、朴志远、郑世贤、郑东勇、李宗实、李财政等平壤会晤参加者，100多名各界著名人士、各地区海外同胞团体和人士。公开信如下，发给南朝鲜当局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和海外各团体人士的公开信。目前同胞对于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比南关系改善的热望日趋强烈，我们民族的自主统一事业进入新的转折期，根据再也不能回避的民族史上要求和全体同胞火热的统一愿望，我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议9号建议在朝鲜解放70周年之际举行全民族统一盛会，并已经成立比方筹委会作为其实际措施的一环。我们比方筹委会从要高举民族自主和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为全体同胞一日千秋渴望的自主统一坚决开创新历史的崇高愿望出发，向南朝鲜当局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和海外各团体人士发起这封信。正如内外所一致承认的那样，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新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反映了要终止长达70多年的分裂历史，揭开向全世界彰显我们民族尊严和名誉的统一繁荣的新时代的坚定信念和意志。今天，民族分裂的悲剧日益严重，给人留下了心如刀割的创伤，凡是切身认识到民族命运和未来宝贵的人，都要接受我们真挚的革新的倡议和建议，来彻底清除同胞对抗的极端状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依靠民族团结的力量，自主地打开祖国统一的出路，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意志。我们重申，如果有助于改善比南关系和解决统一问题，就愿意不分政见、信仰和主义主张，同任何人都见面，开诚布公地进行交谈。即使是曾经走过反统一之路的人，只要他有一点民族良心，就可以作为统一的伴侣，重新出发，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为了防止外部势力所造成的民族分裂，解放后由北方和南方的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同心协力，为了解决统一问题，比南当局等各阶层开创了合作与团结的6.15时代。同样，凡是真正担心国家命运、要求统一的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们的建议。我们的建议是在将迎接朝鲜解放71周年的今年8月15号前后期间，在平壤或开城举行由北南当局和海内外政党团体代表和各界人士参加的民族盛会，而把会议名称定为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如有南方提出有关联席会议的日期、地点、参加对象和讨论议题等所关心的问题的建设性意见，那么我们有意虚心的检讨和接受。我们认为各地区分别成立旨在实际推进联席会议举行的筹委会，并在其基础上成立全民族共同筹委会，这是当务之急，并希望南方和海外尽快着手进行其实践工作。还建议于7月份在3方所商定的地点进行工作接触，讨论有关包括北方、南方和海外代表参加的全民族共同筹委会成立问题。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着迎接新转折期的朝鲜半岛局势潮流以及朝鲜民族的走向。我们全体都绝对不要忘记，如果今天犹豫走一步， 那么明天跑10步、跑100步也无法补偿，会给同胞带来加倍的不幸和痛苦。我们表示期待和坚信，南朝鲜当局和海内外的各政党、团体、著名人士会深切地认识到自己面对今天的重大局面，在时代和民族面前所承担的本分，积极响应我们充满真情的建议和措施。致以同胞友爱的问候，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系会议北方朝委会。主体105年2016年6月27日于平壤。